却还睁着双眼，等待我闭上双眼，就出现在眼前。 沉默的时间，定格画面，困住我的脸，像你的从前变成了语言。心痛的感觉重来一遍，刺痛了我一眼，为他而受伤在所难免。我的视线漆黑一片，看不清指尖弹出的旋律跟心情连接，想着你的容颜，回忆的画面，回不到从前那一季的秋天。我的视线漆黑一片，看不清明天，记得你对我说最爱下雨天，相信命运的签会让梦都实现，离我们不远，在一季的秋天。 一季秋天的落叶填满了我的世界，想你的每一瞬间漆黑了我的视线，看不见看不见，我却还睁着双眼，等待我闭上双眼，你就出现在眼前。 时间定格画面，困住我的脸，像你的从前变成了语言。心痛的感觉重来一遍，刺痛了我一眼，为他而受伤在所难免。 我的视线漆黑一片，看不清指尖弹出的旋律跟心情连接，想着你的容颜，回忆的画面，回不到从前那一季的秋天。我的视线漆黑一片，看不清明天，记得你对我说最爱下雨天，相信命运的钱会让梦都实现，离我们不远，在一季的秋天。谁会忘了誓言，谁会忘了昨天，有谁能忘了离别时说的抱歉。回忆我们从前，心更痛了一点，忘记了从前的下一个季节。我的视线漆黑一片，看不清指尖弹出的旋律跟心情连接、哦哦、想着你的容颜，回忆的话从前那一季的秋天。我的视线漆黑一片，看不清明天，记得你对我说最爱下雨天，相信命运的签会让梦都实现，离我们不远，在一季的秋天，离我们不远，在一季的秋天。 Yeah, it's me. 删掉你的照片，却还是忘不掉你的样子， 忘不了你的样子。有些痛无法忘记，有些是情非得已，有些莫名的事想象中好美丽。 当爱已 谁又舍得放弃？你给的甜蜜的伤口，曾经的每一份温柔，它躲在我的回忆，赶都赶不走。你给的甜蜜的伤口，陪着我停停又走走，那些爱过的理由，原来是借口。回忆的城市，我删掉你的照片，却还是忘不掉 我的样子。 忘不了你的样子，有些痛无法忘记，有些是情非得已，有些莫名的事，想象中好美丽。 当爱已无法继续，谁又舍得放弃？你给的甜蜜的伤口， 伤口 曾经的每一份温柔，它躲在我的回忆，赶都赶不走。你给的甜蜜的伤口，陪着我停停又走走，那些爱过的理由，原来是借口。 你给的甜蜜的伤口，曾经的温柔，它躲在我的回忆，赶都赶不走。